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都市言情有声剧《归路》，墨宝非宝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第61集，番外二。陆晨，我的少年。陆晨，我现在在飞往北京的飞机上，秦小南在睡觉，我估计啊，在落地前他耳朵会疼，毕竟是第一次坐飞机，距离下飞机大概还有一个小时的时间，我且写，你且看着。从和你分手就再没有提笔给你写过信，现在握着笔，思绪堵在心口，用一句很俗的话是万语千言。陆晨，你懂吗？我所有关于少年时的回忆都和你有关，和你没关的全都模糊了。那个镇子走到哪里都好像能看到你。19岁的你高高的个子，很瘦，那张脸真的是好看极了。到今天为止，你仍旧是我见过最帅的男人。有时候我想，真是不能在小时候见过太美好的东西，譬如你，见过了还得到了，这是最幸运的，也是最麻烦的。那个游戏厅早就改建了，牛肉面馆还在，那个加油站也还在，我一直想开车去你的汽车修理厂看一看，哪怕停在运河边上远远看一会儿都好。那扇大门我还记得清楚，上面有个地方被我抠掉过一块绿漆，重新刷过没有？还有运河边上距离白村十字路口有200米的地方，是你亲我的地方。还是现在，在十几年后我闭上眼还能回忆起那个感觉，你的亲吻有多温柔，和你的人完全不同。每回你亲完都不爱说话，呼吸都听不见声响似的，或者说呼吸都湮灭在了北京城的西风里。你会盯着我看，看到骨子里。吵架也是，你不爱说话，套用现在的词就是冷暴力。可细想想又好像不对，你每回都是沉默着，等着我说完要说的，说的没词了才回来和我说两句好话。我的少年啊，19岁的少年，我只见过你对一个人低头，就是我。陆晨，这次我来内蒙古是为了你，不管有多少借口，不管多拉不下面子说，但我就是想见你。当年的分手至今在我心里还是一根刺，这刺扎得深，我没力气拔出来，也不想拔出来。愧疚也好，后悔也罢，原本想着这一生都留着它，就算一碰就疼， 也要留着，这是你和我相识的见证。爱过才知道爱是怎么回事，不复杂，很简单。你牵我的手，我就跟你，你亲我，我就是你的爱人。从过去到现在，陆晨，就算分手我都没忘记过你，一分一秒也没有。就算不敢想起你，你也在那里，完完整整的站在我心里。陆晨，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还爱我，我还是想等你回来，我们好好的谈一场。我们都已经这样的年纪，你已经离开了部队，我也有了自己的事业，如果可以，我想和你再重来一次。我想要对你说，你的小小从来没爱上过任何人，这些年我心里只有你一个。我甚至想过，如果有一天我死了，不管是意外还是老死的，我一定要让人悄悄找到你，或者是你埋葬的地方去找你。这样写下来，想想也很奇怪，只是年少的爱情，为什么我会记你记得这么深刻？不过这世界上哪有那么多为什么，你我他全都不同，爱情也全然都不同。好了，不说了，我要给小南喂点水喝。这孩子真懂事，对不对？谢谢你送我一个很好的旅伴。悄悄跟你说啊，我会给小南买很多东西，等把它还给你，让这些东西啊、衣服啊堆满你的房间，让你睁眼闭眼都能看到和我有关的一切，让你不得不记得我，记起过去点点滴滴我无法忘记的那些。陆晨，北京的风沙也会很大，我知道内蒙古对你的重要，我希望你回到北京来，永远留下。如果我是说，如果我们真的有走下去的机会，我愿意多陪你回内蒙古走一走。陆晨，你一定要回来，这是我们的故乡，我的少年，我记忆里永远无法离开的少年。陆晨，我等你回来，归乡。